经燃烧的很美，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，海洋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得很美，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。 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尽到极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。

懂得在生活中坚持的人都将有所收获，而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则会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。今天小来讲，我新奇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坚持下去，逼自己一把，带给自己的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回报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磨砺与成长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演员张卫健： 如果你问我